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七章，巴格曼和克劳奇第十四集。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，薄雾渐渐散去，四面八方都是帐篷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他们慢慢地在帐篷间穿行，兴趣盎然地东张西望。哈利这才明白，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巫师，他以前从没认真想过其他国家的巫师。场地上的野营者们逐渐醒过来了，最先起床的是那些有小孩的家庭。哈利还没见过这么小的巫师呢，只见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蹲在一顶金字塔形的大帐篷外面，手里拿着魔杖，开心地捅着草地上的一条鼻涕虫，鼻涕虫慢慢地胀成了一根香肠那么大。他们走到男孩面前时，男孩的母亲匆匆地从帐篷里出来了。 对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凯文，你不许再碰你爸的魔杖。 他一脚踩中了那条肥大的鼻涕虫，鼻涕虫啪的一声爆炸了。他们走了很远，还听见寂静的空气中传来他的叫嚷声，其中还夹杂着小男孩的哭喊。 你把虫虫踩爆了，你把虫虫踩爆了。 又走了一段路，他们看见两个小女巫师，年纪和凯文差不多大，骑在两把玩具飞天扫帚上低低地飞着，脚轻轻越过沾着露水的青草。一个在部里工作的巫师已经看见他们了，他匆匆走过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身旁，一边心烦地嘀咕着， 居然在大白天，父母他还睡懒觉呢。 时不时的可以看见成年巫师从他们的帐篷里钻出来开始做早饭，有的鬼鬼祟祟地张望一下，用魔杖把火点着，有的在擦火柴，脸上带着怀疑的表情，似乎认为这肯定不管用。三个非洲男巫师坐在那里严肃地谈论着什么，他们都穿着长长的白袍，在一堆紫色的旺火上烤着一只野兔似的东西。另外一群中年美国女巫师坐在那里谈笑风生，他们的帐篷之间高高挂着一条星条旗图案的横幅，塞勒姆女巫协会。哈利听见了经过的帐篷里传来只言片语的谈话声，说的都是奇怪的语言，他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但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兴奋。 哦，难道我的眼睛出了毛病？怎么一切都变成了绿的？ 罗恩说。罗恩的眼睛没出毛病，他们刚刚走进的这片地方，所有的帐篷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三叶草，看上去就像从地里冒出无数个奇形怪状的绿色小山丘。在门帘掀开的帐篷里可以看见嬉笑的面孔。这时他们听见身后有人喊他们的名字， 哈利、罗恩、赫敏。 原来是西莫·费尼甘，是他们在格兰芬多学院四年级的同学。他坐在自家三叶草覆盖的帐篷前，旁边有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女人，肯定是他的母亲，还有他最好的朋友迪安·托马斯，也是格兰芬多学院的学生。 喜欢这些装饰吗？ 西莫笑嘻嘻地问。 布里可不太高兴。 为什么就不能展示一下我们的颜色？ 费尼甘夫人说。 你们应该去看看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帐篷上都挂了什么。你们当然是支持爱尔兰队的，是吗？ 他问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哈利、罗恩和赫敏。他们向他保证确实支持爱尔兰队，然后他们又出发了。罗恩嘀咕道， 在那群人中间我们还能说别的吗？ 我真想知道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帐篷上挂满了什么。 赫敏说。 我们过去看看吧。 哈利说。他指着前面的一大片帐篷，那里有保加利亚的旗子，白绿红相间，在微风中飘扬。这里的帐篷没有覆盖什么植物，但每顶帐篷上都贴着相同的招贴画，上面是一张非常阴沉的脸，眉毛粗黑浓密。当然了，图画是活动的，但那张脸除了眨眼就是皱眉。 克鲁姆， 罗恩小声说。 什么？ 赫敏问。 克鲁姆， 罗恩说。 维克多尔·克鲁姆，保加利亚的找球手。 他的样子太阴沉了， 赫敏说。 看着周围无数个克鲁姆朝他们眨眼皱眉。 太阴沉了。 罗恩把眼睛往上一翻， 谁在乎他的模样啊？ 他厉害极了，而且还特别年轻，只有18岁左右。他是个天才，今晚你就会看到的。 在场地一角的水龙头旁已经排起了一个小队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也排了进去。站在他们前面的两个男人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，其中一个年纪已经很老了，穿着一件长长的印花睡袍，另一个显然是在部里工作的巫师，手里举着一条细条纹裤子，气恼的简直要哭了。 你就行行好把它穿上吧，阿尔奇，你不能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，大门口的那个麻瓜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我这条裤子是在一家麻瓜商店里买的， 老巫师固执地说。 麻瓜们也穿的，麻瓜女人才穿它，阿尔奇，男人不穿，男人穿这个。 在部里工作的巫师说，一边挥舞着那条细条纹裤子。 我才不穿呢， 老阿尔奇气愤地说。 我愿意让有益健康的微风吹吹我的屁股，谢谢你。 赫敏听了这话真想咯咯大笑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弯腰从队伍里跑开了。一直等阿尔奇接满水离开之后他才回来。他们穿过营地返回，因为提着水走得慢多了，所到之处总能看见一些熟悉的面孔，霍格沃茨的同学及他们的家人。奥利弗伍德是哈利所在的学院魁地奇队的前任队长，刚刚从霍格沃茨毕业。他把哈利拉到他父母的帐篷里，向他们做了介绍，并且兴奋地告诉哈利，他刚刚签约进入普德米尔联队的预备队。接着是赫奇帕奇的4年级同学厄尼麦克米兰向他们打招呼。又走了几步，他们看见了秋张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在拉文克劳学院队当找球手。她朝哈利挥手微笑，哈利也忙不迭地向她挥手，慌乱中把许多水泼在了前襟上。哈利为了不让罗恩嘲笑自己，赶紧指着一大群他以前从没见过的10多岁的少年。 你说他们是谁？ 哈利问。 他们上的不是霍格沃茨学校，对吗？ 大概上的是哪所外国学校吧， 罗恩说。 我知道还有别的学校，不过不认识那些学校的人。比尔以前有个笔友在巴西的一所学校上学，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比尔还想来个交换旅游，可是爸爸妈妈付不起那么多钱，他说他不能去。 那个笔友气坏了，给他寄来一顶念过咒语的帽子，弄得他两只耳朵都皱了起来。 哈利笑了起来，但他没有说他得知还有其他魔法学校时感到多么惊讶。他现在看到营地里有这么多民族的巫师代表，心想自己以前真傻，居然从来没有意识到霍格沃茨并不是唯一的魔法学校。他扫了一眼赫敏，发现他听了这个消息后无动于衷，他无疑早已从书本上或别的什么地方了解到了其他魔法学校的情况。 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？ 他们终于回到维斯莱家的帐篷时，乔治埋怨道。 碰到了几个熟人， 罗恩说着把水放下。 你们还没有把火升起来？ 爸爸在玩火柴呢， 弗雷德说。维斯莱先生的生火工作一点也没有起色，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尝试，他周围的地上散落着许多折断的火柴，看他的样子好像非常享受其中。 哎呦！ 他终于划着了一根火柴，惊叫一声，赶紧又扔掉了。 是这样，维斯莱先生， 赫敏温和地说，从他手里拿过火柴盒，向他示范应该怎样做。他们终于把火升起来了，可是至少又过了一小时，火才旺起来，可以煮饭。不过等待的时候并不枯燥，有许多东西可看呢。他们的帐篷似乎就在通向球场的一条大路旁，部里的官员们在路上来来往往地奔走，每次经过时都向维斯莱先生热情地打招呼。维斯莱先生不停地做着介绍，这主要是为了哈利和赫敏，他自己的孩子对部里的人太熟悉了，引不起丝毫的兴趣。 啊，那是卡斯伯特·莫克里奇，妖精联络处的主任。过来的这位是吉尔伯特·温普尔， 在实验咒语委员会工作，他头上的那些角已经生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啊，你好，阿尼。阿诺德皮斯古德是个记忆注销员，逆转偶发魔法事件小组的成员。啊，那是伯德和克罗克，啊，他们是缄默人。 他们做什么？ 啊，是神秘事务司的人，绝密，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 终于，火烧旺了。他们刚开始煎鸡蛋、煮香肠，比尔、查理和珀西便从树林里大步向他们走来。 刚刚幻影显形过来，爸爸。 珀西大声说道：“ 啊，太棒了，有好吃的。” 他们美美地吃着鸡蛋和香肠，刚吃了一半，维斯莱先生突然跳了起来，笑着向一个大步走过来的男人挥手致意。 啊，哈哈！ 他说：“ 当前最重要的人物，卢多。” 卢多·巴格曼显然是哈利见过的最引人注目的人，就连穿着印花睡袍的老阿尔奇也比不上他。卢多穿着长长的魁地奇球袍，上面是黄黑相间的宽宽的横道，胸前泼墨般的印着一只巨大的黄蜂。看样子他原先体格强健，但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长袍紧紧地绷在大肚子上，试想他当年代表英格兰打魁地奇比赛时，肚子肯定没有发福。他的鼻子扁塌塌的，哈利猜想大概是被一只游走球撞断了鼻梁，但那双圆溜溜的蓝眼睛、短短的金黄色头发，还有那红扑扑的脸色，都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块头过大的男学生。 啊哈！ 巴格曼开心地喊道。他走路一蹦一跳，仿佛脚底下装了弹簧，他显然正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。 亚瑟，老伙计。 他来到篝火边，气喘吁吁地说。 天气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天气太棒了，这样的天气哪儿找去？晚上肯定没有云，整个筹备工作井井有条，我没什么事情可做。 在他身后，一群面容憔悴的魔法部官员匆匆跑过，远处有迹象表明有人在玩魔火，紫色的火花窜起20多英尺高。珀西急忙上前一步，伸出手去。很明显，他虽然对卢多·巴格曼管理他那个部门的方式不以为然，但并不妨碍他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 对了， 维斯莱先生笑着说：“ 这是我儿子珀西，刚刚到魔法部工作。这是弗雷德，是乔治。对不起，那个才是弗雷德。比尔、查理、罗恩，我的女儿金妮。这是罗恩的朋友赫敏·格兰杰和哈利波特。